我在雨中候着满久，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，心里太清楚了，其实他不爱我，喜欢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，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儿？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，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忘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儿？哦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，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儿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金秋去哪里？当然去蟹岛。第十九届蟹岛螃蟹节，9月16日至10月31日，欢乐来袭，钓螃蟹、吃螃蟹、看美景，还有很多亲子活动等你来哟。咨询电话：400-650-3311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。 平凡无奇而已。

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 自私的闭上眼向前走，回到自己那一过，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入口，我喜欢孤单冒险，最终梦的线索，我的足球上都是自由，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，我走向 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

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，老天爱笨小孩。 就算对我说谎也温暖。

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岁月里头有你的故事，唱尽每一段光阴。今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FM九六九就是爱情点。今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FM九六九就是爱情点。 金秋旅游欢聚丰台，2017丰台旅游季开始了。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到世界花卉大观园，观看菊艺展、花车巡游、品美食、赏热舞，参加摄影绘画比赛，更有菊花擂台赛，让您体验传统斗菊的乐趣。 全程欧乐堡度假区邀您全家欢乐过十一，欧乐堡梦幻世界荷兰主题儿童区盛装启动，海洋世界嫦娥水中奔月，骑士酒店带您体验欧式风情，亲子度假还是全程欧乐堡。 大家好，我是曲婉婷。 大家好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。 大家好，我是胡夏。 大家好，我是怪兽。 我是石头。 我是马虾。 我是冠佑。 我是阿信。 我们是五月天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陶虹。 我是卓依婷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故事情节掉了，主角对白掉了，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，胸口没有快乐，断了翅的白鸽，不枯萎的借口去。 只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5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， 5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，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 I love you。 5年，我们相信、相依、相赖、信赖、感恩和答谢。 从9月24号开始，全新的国家网球中心现场票房对外售票正式启动。前往国家网球中心现场购票的球迷，不仅能够第一时间直接拿到实体的票品，还可以提前熟悉赛场环境，为十一国庆黄金周的中国网球公开赛观赛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网球一直有着时尚、阳光、高雅等标签，与低碳绿色出行的理念非常贴合。 随着低碳绿色出行的理念深入人心，相信会有更多的球迷在今年会乘坐便捷、快速、安全的交通工具来到赛场，让绿色出行成为今年观赛的新风尚。景点九六九，泽宁带你听资讯。9月26号呢，北京西站发布消息称，为确保旅客的假期出行，北京西站将增开旅客列车5队，并对站内的布局进行调整，候车面积将增近490平方米，同时南站进口的东侧再增加一条进站通道。来自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消息，颐和园、天坛、北海、景山、中山、香山、北京植物园、北京动物园、玉渊潭、紫竹院、陶然亭等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全面开通网络售票，以应对十一国庆节期间的大量客流，这也是本市首批开通网络售票的公园。记者最近从公交集团了解到，根据今年国庆节、中秋节的客流预测和市民节日出行的特点，10月1号至8号，北京市地面公交预计客运总量为5592.48万人次，日均运客699.06万人次，每日计划配车1.62万部，每日计划发车14.68万车次。 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，我已经遗忘，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， 许多的电话在响，许多的事要备忘， 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如此的慌张，我来来往往，匆匆忙忙，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，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世界痛苦一场。曾有一次晚餐和一个梦，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，我已经遗忘， 我已经遗忘， 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，许多的电话在响，许多的事要备忘，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如此的慌张，我来来往往，我匆匆忙忙，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，忙忙忙忙忙忙，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忙忙忙忙忙忙，忙得已经没有主张，忙得已经失去方向，欢喜和忧伤，忙得没有时间痛苦一场， 忙忙忙忙忙忙，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忙忙忙忙忙忙忙，忙得已经没有主张，忙得已经失去方向，哦哦哦。 望。忙忙忙忙忙忙，忙得已经没有主张。 张艾嘉的忙与忙，说到赵传呢，开始是玩地下摇滚的，歌声有特点，但是人长得一般，滚石有很多的制作人都不想跟他搭档。这个时候李宗盛站了出来说，我喜欢他的声音，于是就为赵传量身谱写了我们熟悉的歌曲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爱要怎么说出口，和马上送上的这首歌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，让这个很丑很温柔的汉子一夜火遍了华语乐坛。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赵传，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。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却我要耐心等候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，如此的宽容。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，也要我安静从容，似乎知道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，容易转动。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，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，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，我却忘了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心中。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光荣。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发工资，靠前程无忧。 新老板阳澄湖大闸蟹坚持自然生长，绿色饲养，14年如一日，品质保障。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就选蟹老板，养殖基地直销团购热线400-858-2886，400-858-2886。 土木少儿艺术教育四大校区联动招生，未来假日花园示范校联合龙湖天街校区、雄安新城校区、孔雀城校区金秋招生季联合发布《土木是童年的一种生活态度》教育理念，让孩子置身知识与美感的体验空间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北京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土木少儿艺术教育，我们为孩子带来的还有更多。家长预约热线010-6757-1696，6757-1696。 边际容此刻能 想你，紧紧拥抱你，我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将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又如此诚实，直觉我们仍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，白天眨眼瞬间里，夜晚呼 这首歌是齐秦1994年他的摇滚风格的回归之作，同名专辑《无情的雨》《无情的你》的同名主打歌，唱给歌曲的作者董明俊。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生命，他未完成的梦想就是发行一张属于自己的个人专辑。为此，他不停的创作和演唱，却最终倒在了无情的路上。齐秦帮助他完成了心愿，他的歌名作为专辑的名称，也唱遍了大江南北。下面这首歌来自王力宏，《我们的歌》。郭明作曲并演唱的这首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，年少的时候听到这首歌，总不禁在想，为什么事情如此复杂？这首歌里唱的故事就像是一个贪吃蛇，正在不断地追逐自己的尾巴。而这首歌的成功之处在于呢，每一个人都能记住好听的旋律和歌词，在伤心的时候没有一个发泄的地方。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，来自刘明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，打起手鼓唱起歌。这首歌记录了满满的想念心事，来自于张信哲在1997年的同名专辑《直觉》。当时那个疯狂想念的人，如今可能已经幸福美满，当年第一次去的城市，可能如今已经成为了第二故乡。时过境迁，这么多年除了音乐都已物是人非，不知道当时的一句再见是否还能再相见，当时说过的不见不散是否还能重演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孙楠，《不见不散》。 不必烦恼，想跑也跑不了，不必徒劳，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，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，

还有忍耐，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，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。哦哦哦哦哦哦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泽林。那接下来是给大家发福利的时间，只要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，留言回复你最喜欢的歌曲，就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。从9月23号到10月22号，尽享菊花盛宴、卡通花车游、歌舞表演和美食活动等等。那赶快发送你最喜欢的歌曲到微信公众账号，抢票去世界花卉大观园，赏奇花异草，释放压力，尽情狂欢。 音乐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膏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再重要的人失望多了，也就变得不再重要。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，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。只需要一点点勇气，你就可以依然把你的生活转个身，重新开始。生命太短，没有时间留给遗憾。如果不是终点，那就请微笑，一直向前。 没有花，这刹那被破坏吗？无野火都会温暖吗？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？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，如布景一切都美化，连双人都参照主角吗？你是我未能定时，宁宁每天欢笑一次，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，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，流进了眼角里的痣。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？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？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，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。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？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？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，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，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。没有花，这刹